啊！相對能啊，引力啊，即係呢個度跳起會點樣啦？喺個波速飛船再射向前向後射啲波果會點啊？冇錯啦，咁跟住咧就啊，我都有睇，我見到咩法本機密模型咧，我細個都玩明，我有亦都有本係模擬行嘅，我有跟嗰本雜誌咧去做一啲模型咧，例如佢嗰時好興啊，機動戰鬥機動啦。嗰啲太陽之牙啦，嗰太陽之牙嗰個漫畫喺個係天文名位媒婆嗰度有登過啊，咁嗰時係接觸到太陽之牙啦。咁咪試咗跟佢啲技巧咧，佢話嚟做一啲背包咧，就係揾張紙巾，跟住揾天拿水開起啲筆底，將紙巾浸落筆底，將紙巾捲起一個即係油腰嘅背包，咁再揾啲線扎水咧，就乾咗，並且成一個背包可以有啲軍事啊。 即係嗰啲有帳篷。 係啦，又或者係揾。嗰啲模型框架咧，揾火即係揾打火機燒熔佢，拉條線出嚟就變成一個天線啦。咁我真係有跟佢做過一啲技巧啦，即係雖然就即係唔係真係完全咁樣做咗一個模型，但係都試過睇一啲地台啊咁樣啦。咁我嗰時 又都真係有 玩模型啦，又睇啲科幻嘅書啊，科技世界嗰時都係唔知中初中定小學開始睇嘅。咁呢本亦都個封面好幼稚嗰本科幻模型咧，其實裏邊個內容就～是一科普書，睇佢講嗰啲係而家嗰個 STEM 啦，又要咩科 STEM 啊，科學啊，又要教你睇啲人咧。細個就係呢啲書，就教你睇啲人啦，就真係睇嗰電腦噶。 哇！而家 STEM 呢個 IT 開攞嚟上市 嘅。係啊係啊，咁其實嗰間出版社喺灣仔，我去嗰間出版社，我話我想買個套件咧，咁佢其實係一個好細間鋪頭咧，有一包包嗰啲 set 咧俾你買㗎。你而家去阿劉德華輝都會買。 即係最早嘅 Lego。Lego Technic 的沒 錯，但那些是但 Lego Technic 都沒有這個這麼厲害，它很深的， 它很深，它要在那裡買東西扛下去燒下 去。我最呢就是做一個千人陣，千人陣買了 ST26 的 BI， 然後買什麼但是晶體好硬，整起來真的可以電到人的，這個是最成功的例子。係，跟住嗰時真係玩過辣雞啊、辣角手啊，砌模型咧，試過玩啲刀咧批損咗自己嘅手啊咁樣啦。 試過啲。 係啊，跟住玩啲黐牙水尾啊，紋到掛曬，哇！即係好好興奮咁樣。 依家藝術家長唔俾做，不過你姐姐係可以俾做啊。 咁啊，中學咧，我中學咧就係出去睇動漫啦。咁樣嗰時係再嗰時咧，中學咧有一本雜誌香港電子啊，香港電子我係投過稿去香港電子，因為嗰時寫程式咧，嗰時我就未學電腦，但係就玩計算機。嗰時啲 FX602P 啊、PC550、730嗰啲咧，計算機其實係一部電腦嚟嘅。咁佢係可以寫到 basic 啦，同埋可以有 copy code 咁樣用咧。寫 basic 可以寫 machine code， 寫 data 落去，可以咩 data 落去，亦都可以 call 嗰段。操作係 machine code， 即係話用 basic 嗰間 machine code 係咩嗰個操作㗎？咁嚟嗰啲機咧，佢係一行打洞咧，八點嘅打橫有十個字，咁佢就可以用嗰一點點嚟睇一啲嘅遊戲嘅。咁嗰本日文嗰本 basic 雜誌咧，就係講你佢有成本 basic 嘅 code 啦，你打曬個機嗰度咧就可以玩到遊戲㗎啦。咁同埋咧，嗰時真係有要入 machine code 啊！佢係喺嗰雜誌登曬啲00啲 FF 嗰啲 code 咧，你打曬嗰啲 machine code 落去就可以玩到遊戲咯。 不過咧，喺而家呢個世代度咧，你係透本書去打曲咧，係已經冇可能。 係， 全部都係要靠自己去靠一啲基本嘅程 序。我中學嗰時我就開始入咗呢個會咧，就叫做香港動漫同文啊，即係動漫畫同報紙啊。我是第十一號會員，嗰時 十一號， 嗰時係喺大角咀，唔知富多樓。 係咯，富多樓商場。依家已經有咁多年歷史，即係第一件事。 我係嗰時會員啦，咁嗰時我係即係有時去過兩蚊去睇套戲，我睇咩戲咧？睇個Magnificent Two Three 咧，第一。第二輯啦，係啦，咩裝鬼兵啊，跟住嗰啲啲啊，係啦，同埋睇過龍珠頭嗰幾集啦，第一輯我都係， 係，跟住又睇過《三隻公蛇》嗰幾個電影啦，咁電影就好深奧嘅，有 time loop 嘅，又係，因為佢嗰啲之前有啲同學點好多啲古仔啊 ，time loop 又有啲，即係完全同嗰啲電視搞笑啊嘛。 咁因為我哋而家可以流傳到嘅一啲科幻嗰啲日本動畫咧，其實如果每一個 IP， 即係每一個超級機械去買，或者一啲角色 係 好顯眼 嘅 話咧，其實真 係 流傳。 而家一 收 睇超級機 器人，即係天眼急星風啦。 啊，係啊， 佢每一個係存在一個超級機器人，或者一個玩具嘅波德拉啦。 即係咁，而家我哋出嚟知。佢有一集咧，就係而家我整咗有一集咧，就係話喺個星球咧，啲人全部變曬基因嗰樣嘅咧，即係識飛嘅獅子啊嗰啲。咁佢哋就因為要做一啲特定功能，佢哋全部都改造得有動物嘅基因。咁但係咧，佢就好後悔，想變翻人類。咁於是乎佢就幫佢變翻人類，但係咧就唔係即刻變嘅，就唔好似唔係一個好似怪獸王 DNA pool 可以即刻就變 DNA 嘅，係要去下一代嘅 DNA 先變。咁呢個合理嘅。佢改造 DNA， 佢係令到佢嘅下一代變翻到人。冇錯。咁嗰時係阿咩美日合作嗰啲劇好多啊，有咩有？ 我拉翻到現代嘅話，呢個劇情又 OK， 因為好快就可以人愛合法化。 係啊係啊， 因為日本動畫都係要有研發。 嗰時好多美日合作片啦，有套Mighty Opera 咧就開始抄到層體嘅，有六個機人嘅，平時特身大嘅，可以變大嘅，咁就。Mighty Opera 係。就個主角係其實著白袍嘅，好似個科學家咁樣，跟住有個 B B 仔嘅機人啦，就係鎖匙開咗機嘅。咁啊，又將個大猩猩變大都係好大力啦。左手邊個機人咧，女仔可以有一個超人係一個連動力啦。又透跟住一住一個肥仔藍色嗰個咧，就可以成物質變成能量嘅。另一個瘦仔咧，就可以變形成非常其他嘅機械。咁嗰套喺明珠台做過啦，細個明珠台都有睇嘅，睇過啊呢、個 Charlie Song 啦 ，Charlie Song 係有幾集咧，一集咧話嗰個少女咩投胎到電腦嗰度，咁個電腦就有個少女有細個長大咗個形象啦。跟住然之後有一集又講啊佢個現實生活嗰個啱啱野餐，唔知點解大家回帶嗰時又化啲花咗，原來咧佢嗰個現實生活係。是一個夢境，佢係一個工廠工人嚟嘅。佢工廠工人咧有啲服務咧，就你可以瞓覺個夢嘅。咁電風機壞咗，於是佢嗰個發個夢咧就開始回打又花咗，咁佢寫咗啲原來我係一個工人嚟嘅。 依家一講到話俾個夢境咩咧，就係啊嗰個依家嘅西方嘅 東 方 嘅 West。 係咪啊？冇睇過 咯。英國劇啦，《Black Mirror》咧，都成日講話夢境，夢境物先係會有錯，或者夢境物先可能做判刑咧。係。呢樣嘢係咯，呢條其實到而家 將啲囚犯變曬黑，變曬入曬 法庭啊嘛。Black Mirror 嘅話就係話用夢境嚟做一個囚室咁樣。 你喺夢境嘅時間會長過你。即 係 現實 嘅 時間， 佢時間安排一個所謂嘅教化啦，教化俾嗰個囚犯啊，話可以俾你一操上佢唔係隻細路。 係啊，咁啊，跟住同埋 可能其實呢啲 係啊，呢個咧嗰時阿鐘亞去個，即係去個戲院睇啊，呢個叫做《外星戰將》，Michael Jackson 咧， 呢個難， 真係有個片喺度， 好笑，但係呢個笑咯， 係啊，呢套佢真係咧好前衞啊，佢嗰時當時咧其實咧呢個係攞到錢落去做啦，佢真係可以一個 Michael Jackson 咧可以變白色跑車啦，跟住又可以變個機械人啦，然之後再巨大化都變成跑船噶。而家嗰套幾套咧，烏托嗰套《邊形少女》咧，我覺得應該係抄呢個《外星戰爭》咯。邊 形少女，邊 形少女咧有咩女仔 又變咁講？邊形少女都係，因為上波特拉真係可以做到啦，咁樣女的也可以變。 係啊係啊， 好似佢呢種。變相掛件好 嘅，想 笑笑 Q 佢咁樣，因為呢條 Q 實在太搞笑了，我覺得。 周星馳嗰套嘛咩《百變星君》啦， 係即係翻上翻啦，《百變星君》就。 跟住 變相掛件笑佢嘅，變相掛件。 之後咧有一排咧就係有一排我讀完中六中七咧就之後係入咗香港大學就去咗加拿大讀書嘅，咁有一段時間有半年咧我喺香港又就。未去到嗰邊讀書咧，咁嗰時就學倉頡，同埋咧不斷租大體。嗰時咧就係有一帶 睇打冇所謂，因為啲動畫片都係畫嘅啫嘛。咁你畫質差啲都唔緊要啦，因為都係動畫片，即係卡通片咧。你畫質差 VCD 咧，都睇到個形狀嘅，唔需要好精細。咁嗰時租嗰一餅咧，叫做Gunbuster 啦。有冇咁邊緣？邊緣同我講，最尾嗰就黑白嘅，你唔可以以為壞啊。係黑白收尾，即係我睇翻收尾係變翻零色嘅。 後屘梗係可以變色啦，你點啊？嗱，但係電影版咧，佢有綜合出嚟劇場版咧，即係金筆神咧，就都係揭底黑打，最尾全部都係咁樣。你想俾翻，即係你哋呢一杯嘅啊，就係嗰種重温，就係咁悲壯啊，就係都唔悲壯。 黑尾所第五六真係好勁咯。 係五六係因為第五就開心嘅。即係致敬超級機械人，我突然間就記得咗嚇。 啊，係啊，係啊。 咁你醒神啦，係啊，有黑白先有重味啊。 黑白 係做唔切啫，超級 機械人。 咁啊，定格咯。劇場版就縮埋邊翻啊。 仲要話黑白係仲難做過彩色嘅，佢哋當時係。 哦，原來係啊，咁都可能係咁樣，所以就嗱，總之最後個電影即係依家我哋見到嘅 DVD 版本啦，嘅金筆實電影版後面一直都係黑白。即係覺得黑白係一個最好。 不如一睇《金筆神》，睇《金筆神 Two》啊！哇，係一巨大機械人㗎，哇，真係成個 都有啲唔同， 四頭個大 風車轉型咁樣嘅。 係啊， 唔係風車轉型， 係 啊，Two 都唔新啊 ，Two 已經好耐啦，《大筆神》啊嘛， 《大筆神》《大筆神》都你要夾住《金筆神》睇你先至 拍，要夾住嘅。 你要睇到《金筆神》前面喺頭四集咧係唔係好頂得順。 我 佢係都係想做翻就頭四集係一個事，就話 已經 想 正經 多後屘兩集嘅話，就突然間跳咗去另外一個故事線啦。 我就俾個小朋友睇啦，咁啊金筆神拖啦，佢都睇明嘅。不過最混亂就係宇宙怪獸同埋真宇宙怪獸，原來宇宙怪獸就係地球破壞黨，跟住真宇宙怪獸就係真係宇宙怪獸。咁佢就話：究竟你講緊係宇宙怪獸定係地球破壞黨咧？ 我後咧都唔係難嘅，都係難。總之話 Buster Seven 啦，就係嗰集宇宙怪獸， 就係一個 system 嚟噶，係成個壁物，可以大 包住地球嘅 system， 包住係啦，成個地球外邊嗰個嗰層。嗱，跟住呢一個咧，1992年喺加拿大買嘅，就叫咩出嚟踢啦。咁當時嚟講就叫 prototype 啦。1992年咧有咩出嚟踢，而家先至係可以講話戴個亞洲啊咁樣出嚟踢。嗰時已經係研究緊㗎啦。你 呢個係老飲 power grade 喎 ，power grade 係啊，大約1992年有啦。咁當時咧，我好中意睇 cable TV 嘅喺加拿大睇嗰套啦。 嗰陣話老飲咪見到啊，人哋一出個 power grade， 我出 係啊係啊， 但係嗰個垃圾嚟 嘅，但係起碼型咯嗰個。 但係啲人話而家 Kinect 嗰個黑科技好勁喎。 Kinect 係真係可以，你唔使乜嘢都唔使帶咧，唔使好似 Sony 揸住嚿波咧，好似傻仔咁樣咪。Kinect 係勁啲嘅話， 佢又勁，即係 Kinect 又好似冇第二代咁。 咁當時睇嗰套戲咧，叫做《Long Man》其實就同 Stephen King 冇關係嘅，即係化個名就根本 就。我諗係對於玩 game 人咧，我最後都係要一個我好方便同埋最迅速嘅操作，都係手掣。 都 變 啦。 講到最尾都係手 掣。 手掣 啊！ 手掣啊！見到一樣嘢係。 除非真係全依家落，即係都叫就唔係識我意念，仲 電影嗰套啊！ 我真係好多嘅手掣。 電影嗰套啊嘛，咁佢都要個實有啲棒咧，係可以變劍啊、變槍。 其實咧，大家都公認咗咧，即係戴頭罩嗰種，即係無論係高不咯，即係而家日本動畫做到不不死者之王啦，佢後來都後補咗設定，即係而家個奧義冇 好 似。 唔係，但係 都戴頭罩。 但係當其實 一個就係。 星座喎，都其實都係打入佢腦嘅喎，佢 AR 都係打入個腦嘅喎。 加速世界係插 USB 啊嘛，咁樣即係的確好多嘅啲日本講啊，不死者之王嗰又話戴頭盔頭插 USB。 哦，呢個冇睇過， 其實好多。 咁而家世界一個最正常嘅就唔好插 USB， 你戴頭罩。 係。 同埋因為其實隔住頭殼咧都有腦電波。若兩 sensor 嘅話咧，打皮層啫。 但係其實係現實度係要大量生產係冇可能嘅，因為咧你每個人嘅腦係唔係一個 分身。哦，即係要係為咗嗰個人特設。 要為咗嗰個人特設。 因為嗰皮層係諗嘢就咁啦。 咁啊， 但係邊一忽諗邊忽嘢嘅話，就個人都唔一樣。 係啦， 咁佢唔係貓耳頭罩嗰只係腦電波感應咧，係咪得？ 其實因為你對表層做嘅嘢，就真係表腦。 你感應到腦電波，但係每個人嘅腦電波。 而呼吸啊，成啊，即係隨意機嘅嘢咧，其實就喺個小腦嗰度， 即係真係運動嗰啲嘢，其實小老道。咁呢啲就係講嘢嘅位啦，咁咪啱咯。咁所以係應該係開交世界嗰種運動。 啲細個唔好拍啲人家，唔好拍細路仔後腦啦，後腦係睇嘢㗎，係視網區域嚟㗎嘛。 係啊，呢啲。 咁嗰套《Long Long Man》咧就係話用呢個有個科學家，科學家就有個剪草樣傻仔嚟嘅，佢就用啲 virtual reality 咧嘅技術咧，你將個傻仔咧就變到好聰明仔，即係好用高速嘅。 逆天潛能咯，而家嗰個無線面，即係無線比賽台。 咁咪變咗出名仔之後咧，佢仲有超能力啊，跟住仲將自己個人咧融入喺個電腦裏邊咧，就控制咗全世界嘅 internet 啊咁樣啦。咁就即係嗰 套《Johnny Depp》嗰套電影。 逆天潛能。 係《Johnny Depp》嗰個叫咩咧？係 《Transcendent》 。Transcendent 係個人都入埋電腦度啊嘛。 唔係超越潛能。 超越前排，超越係 我扭爛咗 佢嗰個意識上嚟 啊嘛。 咁啊，但係咧，佢有個續集嘅，續集就更加即係有啲荒謬。續集咧就話佢個科學家已經收山啊，啲隱居啊。咁於是，但係有啲即係問題都係要科學家出手嘅。於是，嗰啲科學家咧就走去隱居嘅個間屋裏邊咧，嗰個寶箱度咧，就開翻個箱，攞一部 laptop 出嚟咧，播翻嚟而家個電腦。咁但係我問下你以嗰個電腦已經。但係幾年前的電腦仲可以播到而家 internet 嘅喎，仲可以用得到，即係好似啲寶劍啊嘛。 如果講無稽嘅話咧 ，Tom 嘅第二集即係新探險 王 咧，咪仲古怪喺街機嗰度播個網路世界。 Tom 係比呢個 Matrix 更加早嘅電影嗰時，小學嗰時話係好興。 又係迪士尼捉到個唔識脱角。 Tom 咧 ，TOM 其實一個 base 一個 command 嘅 ，base 一個 command 叫。Trace on 同 trace off 啊 ，TOM 係 trace on 咯 ，TOM 係 trace off 咯，即係 tron 係一個 debug， 佢係一個 debug 嘅系統啦。係 啊， 係咯。咁嗰時，小學生有個小學生就買咗部遊戲機嘅，就係個 tron 嘅，就係罩住個人嘅。咁但係咧，佢裏邊係打機，但係呢啲全部 WiFi 嚟嘅，即係佢已經好似一個立體，但係當時嘅技術就做唔到render texture 嘅。但係佢嗰時做蛙兵又好犀利，咁你罩個人咧就好似成個人，如果做咧其實等佢打機咯。 呢個 game show 勁 嘅，係啊， 佢係關啲啊 啲曲你打得咩？啲曲你打得 嘅？有曲喎，真係 啊！佢打佢打落去啊！ 做咗個 game 啊！真係 哇！歐天媽都做咗出嚟喎，真係打人啲曲啊！可唔可以整歐天媽出嚟啊？ 我嗰時咧會考咧有一張紙咧就話你咩計算機係唔可以帶入市場嘅。你知道跟住嗰張紙買其中一部計算機就非常之好玩㗎啦。 扮天氣。 因為嗰啲計算機係可以記到字啦，可以收到明信片啦。 我知啊，因為 咁又可以玩遊戲咯。 但係 Upright， 但係我就因為歐天媽佢成功之後咧，就好多人去日本人係扮美國嗰只歐田華去做啲 RPG 出嚟嘅，又俾翻個薩爾達式嘅地圖 嚟嘅。嗰時約埋啲同學咧，喺屋企玩歐田華咧，又要揾偏打偏嘅地圖咧，跟住又要有嘢，好似做緊 套冇玩俾你㗎，失數字㗎歐田華。